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15，北京阴转晴，29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李克强在河南考察； 特别策划2017解码“一带一路”第九篇，“一带一路”的血脉与经络是怎样打通的？ 市科院发布2017中国房地产蓝皮书，预计全年商品房均价增长不超过1%。 两高首次就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出台司法解释。 央广时评：正义要实现，还要看得见。 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习近平祝贺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视法国和中法关系，始终视法国为重要优先合作伙伴，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法关系发展，愿意同法方弘扬友好传统，增强战略互信，切实理解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在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中方欢迎法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双方要保持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沟通协调，继续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维护包括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在内的全球治理成果，加强在20国集团框架内合作，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共同做出贡献。中方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马克龙表示，感谢习近平主席祝贺我当选法国总统，我十分重视法中关系，法国新政府将继续奉行积极友好的对华方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深化两国在外交、经贸、工业等领域和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务实合作，就应对气候变化、20国集团合作等重大国际事务继续密切沟通协调。习近平和马克龙同意保持联系并早日会面，就中法关系发展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及时交换看法。 5月8号到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河南开封、新乡、郑州考察。他强调，提升改革开放水平，解决重点民生难题，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李克强来到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负责人介绍，这里实行22证合一改革，过去需要花50多个工作日去多个部门跑许多次办理的事项，现在简化为一网通办，数个工作日完成。李克强说，要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打造改革开放高地。 需要挣多的话，最多也就是15个月。 对，是基础。 审批程序大大简化了，企业成本也大大降低，特别是可以激发他们创业的热情。 对对。 李克强听取开封棚户区和旧城改造情况汇报，他来到大兴社区居民家中，叮嘱对这类危旧房要加快改造进度。他说，古城修复是历史责任，老城区居住环境改善是迫切需要，二者不可偏废，既让更多住房困难群众尽快圆上安居梦，也要保护好文物。黄河滩区是邢红、志红、沉沙重要区域，居住着河南、山东近200万群众。李克强冒雨来到新乡市丰丘县李庄村，了解居民的生活情况和搬迁意愿。 这地方准备搬迁吗？ 对， 想搬， 准备搬，你们愿意搬吗？搬要我这屋不搬也不中，搬的话就是地还照样在这种地是吧？地还是你们家，搬到其外去住去是吧？离地不远吧？ 离地不远， 不远。 好，我们希望你早日乔迁新区啊！ 李克强又来到迁建后的临河小区，与干部群众详细测算搬迁成本。随后，他主持召开现场会，河南、山东和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等主要负责同志做了汇报。李克强说，近几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滩区居民迁建取得积极进展，推进这项工作既是保障黄河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需要，也是实现滩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治本之策，事关国家全局。要尊重群众意愿，落实地方主体责任，延续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多渠道筹集资金， 并在土地、脱贫、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力争用3年时间优先解决地势低洼、险情突出滩区群众迁建问题。 因为它涉及到黄河，确实还是一个泄洪的问题，而且黄河是事关我们国家民族安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看到，就这件事情事关大局。 在郑州富士康科技园，李克强考察了企业智能生产线、创客团队等。李克强说，希望更多外商不仅将生产基地，而且将研发中心等设在这里，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并带动更多就业。李克强充分肯定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希望河南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改善民生上取得更大进展，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2017解码一带一路， 今天播出第9篇，一带一路的血脉与经络是怎样打通的。采制央广记者张明浩。 大家好，我是央广主播王毅。早在先秦时期啊，连接古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就已经存在了。那个时候的开疆拓土就是丝绸之路上最早期的互联互通，而一湾古道、一处屯田呢，就是那个时候被打通的丝路血脉。如今时光流转，进入了21世纪，以合作共赢为内核的一带一路，它的血脉与经络又该如何被打通呢？这个问题啊，还真不是那么简单。我这就出发去拜师学艺。这第一站呢，我就来到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为拟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主要部门，这里一定有我想要的答案。哎，这不就是何立峰主任吗？哎，何主任，您说一带一路的血脉与经络该如何被打通呢？ 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五通，一个是政策沟通，在政府层面要进行很好的这种政策沟通，设施联通，那就是包括基础设施，还有包括相应的这种管道设施，还有通信设施等等，再就是资金融通，再一个就是贸易畅通，再一个就是民心相通，沿线国家人民的之间互相往来更加密切。 哦，原来如此。有了这个秘籍呀，行走一带一路，打通血脉经络，就有了纲领性的指导。按照何主任给出的秘籍和指引呢，我又来到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刘华琴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呀，一带一路要顺利地爬坡过坎儿，就要首先从制度层面着手，做强做大，共同利益。 一带一路主要涵盖比较多的是发展中国家跟新兴经济体，当然中间有一些地区性大国，跟他们协调这个关系。我们的目标是比较明确，叫共商共建共享共同发展。 离开商务部，我跋山涉水地来到了邻国尼泊尔。这次拜师学艺的是深圳中兴通讯的技术人员王建业。他告诉我呀，作为一个多山的国家，长期以来尼泊尔的通讯站点是没有路的，设备呢只能靠直升机运，靠牦牛背，才能把通讯信号铺向这里的山山水水。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2015年的尼泊尔大地震灾后，我和我的同事们冒着余震的危险，在普通的 SUV 车上焊接的主设备、电池和卫星接收器，在短时间内就做成了一批移动乘用车，开着车把通讯信号覆盖到地震后最需要的地方。 离开尼泊尔，我最后来到了马来西亚关丹市马中关丹产业园，在这里聚集了很多来自两国的90后姑娘小伙，他们在这里做翻译、忙基建、开公司。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告诉我，未来呀将会有更多年轻人加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青年大合唱之中。 我们还想推进人员教育、青年教育，方方面面的民心相通。 通过这次拜师学艺，我深刻地感受到咱们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呢，不只是修桥架路、平地化和单线条，而应该是基础设施、规章制度、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大领域的齐头并进。 2017解码一带一路，我是王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昨天透露，目前中科院已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重实效的对外科技合作格局，为建设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共同体打下了坚实基础。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指出，从科技合作入手，组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研究解决在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问题，有利于从战略层面推动建设一带一路的共同愿景。目前中科院已围绕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饮用水安全、生物技术、绿色能源技术以及防灾减灾等领域，在国内有优势的单位设立了5个中国科学院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卓越中心，联合国家相关科技力量共同开展合作研究、战略咨询和人才培养。白春礼表示，科技为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面对的挑战和问题能够提供一些新的解决途径， 为沿线国家提供科技的咨询，通过以科技的知识、科技的调研作为基础提供知识，来解决共性发展存在的问题，这也是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能够提升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我们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人才的培养培训，也为构建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建设提供了一个民意的基础，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很重要。 三年来，我国税务部门强化国际税收协调，开展双边协商，为企业避免重复征税、降低融资成本等超过100亿元，有力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央广记者杜新萌报道。 今年七月，作为白俄罗斯目前唯一的乘用车项目，吉利白俄罗斯汽车有限公司即将实现量产。吉利汽车财务部负责人戴奇利说，受惠于两国税收协定的签立，企业投资发展正迎来一场及时雨。仅2016年，吉利从白方获得的6000多万元设计费用就因此免除了600万元的所得税。 就是在我们分红到国内以后的话，这个当地降纳这个税收可以在中国进行抵免，就避免了这个重复征税。 三年内，我国已在20多个一带一路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我国税收部门也通过积极谈判，与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在内的116个国家和地区主管税务当局建立了双边税务合作机制，为企业走出去扫除了税收拦路虎。国税总局国际税务司副司长蒙玉英介绍，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税收协定仅利息条款就为我国走出去企业降低境外融资成本278亿元。今年总局计划与8个国家开展税收协定谈判，为中国走出去企业享受协定待遇提供便利。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在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频率推出一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一带一路报道。经济之声今天播出系列评论一带一路央广说第三篇，贸易畅通是打开一带一路合作大门的金钥匙。文艺之声播出系列专题节目探秘海上丝绸之路第八集，郑和下西洋，和平的远航。华夏之声播出专题《一路同行》第四集，丝路使者王敏刚。电视中心推出全媒体专题节目《千里一路云和月》，今天播出第三集《等待光明》。蒙藏维哈朝五种民族语言广播推出系列报道《丝路上的民族交响》，播出中蒙两国人民的友谊桥梁暨测客口岸发展变化，内蒙古从向北开放前沿到一带一路腹地。今天21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政务直通系列直播一带一路进行时走进北海，将邀请广西北海市委书记王乃学做客直播间，畅谈北海如何写好丝路新篇章。欢迎收听。关注央广更多一带一路报道内容，请登录央广网主题策划新丝路新梦想及央广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昨天联合发布房地产蓝皮书， 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预测，今年房地产市场进入量价调整阶段，商品房均价增长预计不超过1%。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2017年，蓝皮书预计，个人住房信贷业务发展面临需求下滑。蓝皮书执行主编王业强： 2017年信贷政策将会实现更加均衡的分配，也就是说，要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适当的加大对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信贷资源的倾斜，以降低一二线热点城市居民的杠杆的比例。 对于未来房价走势，蓝皮书指出，伴随着热点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实施，从去年10月以来，房价涨幅已经出现收窄。2017年，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涨幅回落，热点城市受政策收紧影响，回落幅度将较大。对于2017年商品房价格走势，蓝皮书预计，商品房均价会由2016年增长10%下降到2017年上升不过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是两高首次就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出台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规定。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公安部网络技术研发中心主任许建卓披露，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已经成为敲诈勒索、电信诈骗等犯罪的上游犯罪。2016年，全国公安机关共侦破此类案件2100多起，查获公民个人信息500多亿条，抓获犯罪嫌疑人5000多人，其中有450多人是各行业内部人员。 目前造成危害最大的，主要是像银行、教育、工商、电信、快递、证券、电商这些各个行业的内部人员，他们的数据泄露成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 依据司法解释，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轨迹信息、通信内容、财产信息等高度敏感信息50条，或者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500条，或者其他信息5000条，或者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构成犯罪。同时明确内部人员从重处罚。最高法研究室主任严茂坤： 比如说一般人提供50条敏感信息，如果是从事比如说金融、电信、医疗等部门的人员，他提供了有关的敏感信息，25条就够了。这也体现了对这些行业的工作人员一个从重处罚的精神。 依照刑法规定，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一般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央广时评：正义要实现，还要看得见。撰写栾红。深圳法院近日判决一起非法收购售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王某因卖了2只小太阳鹦鹉被判5年有期徒刑。他妻子说：“真的没想到养的鹦鹉是濒危野生动物。”据报道，王某已提起上诉。很多人将此案描述为养鹦鹉被判刑，与大学生掏鸟犯法、农民采野草获刑一同归为奇葩案件。这也引起了另一群人的义愤，他们认为可怕的媒体审判、舆论审判又来了。法院依法判案，不懂法就不要对具体案情指手画脚。其实司法应该欢迎群众的指手画脚。西方有法律格言说，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程序的正义应该包括法官裁判时内心具有充足的理由，并公开表达说服双方。正义需要人看得见，裁判文书公开是第一步。如今法院判决公开早已从自选动作变为规定动作，但这远远不够，干巴巴的证据罗列和法律条文普通人很难理解，说理才是判决的精髓。2015年，最高法推出第4个5年改革纲要，其中提到要推动裁判文书说理改革，建立裁判文书说理的评价体系，这才是回应社会舆论质疑的最佳姿势。事实上，无论是大学生掏鸟案还是农民采野草案，司法机关在舆论压力下对案情详细披露、对法条认真解读，最终都扭转了舆论。 司法的正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正是通过每一份判决彰显出来的。普法不仅是法律条文的普及，更需要个案的有力说服。只有公民从良好的司法个案实践中看见了公平正义，才能建立起对法律的敬畏之情，才能走进法律，使用法律，相信法律，依赖法律。 央广消息，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2次会议审议，中央宣传部、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中央主要新闻单位采编播管岗位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试行意见。意见指出，要统筹配置现有编制资源，将编制资源向采编播管岗位集中，优先保障核心业务岗位用编需求。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开展人员编制总量管理试点工作，探索形成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模式。要建立规范的用工制度，推动新闻单位与采编播管人员建立相对稳定的人事劳动关系，不采用劳务派遣方式使用采编播管人员，完善考核评价和退出机制。要形成推动媒体融合的用人机制，探索建立相对统一、公平合理的用人制度，充分调动新闻从业人员的融合发展积极性。 新闻动车组，保监会开展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排查专项整治，中广核英国新克利角 C 核电项目已正式动工，越南海警舰船首次应邀访问中国，请听报道。 中国保监会近日下发关于开展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排查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重点关注重大股权股票投资等业务领域，重点梳理合规风险、监管套利、利益输送等风险点，重点检查利用金融产品嵌套和金融通道业务开展投资等行为。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国军指出， 也让保险公司都看到，如果是不按照这个监管部门的要求，不按照资本市场的本质和保险市场的本质，就保险公司的经营本质去经营的话，可能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下一步，中国保监会将根据自查情况，对保险资金运用重大风险领域和重点保险机构持续开展现场检查工作。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据中广核副总经理谭建生介绍，3月24号，随着新克利角 C 项目河岛廊道第一罐混凝土的浇筑完成，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即已正式进入开工建设阶段。新克利角 C 项目建成后，将满足英国7%的电力需求，在60年运行寿期内，每年相当于减排900万吨二氧化碳，并聘用大约900名员工。 英国政府对这个项目给了一个很好的条件，长达35年的固定的电价，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项目投资大、造价高，但是回报也是比较合理和公允的。 英国核电项目包括新克利角 C、塞兹维尔 C、布拉德维尔 B 三大项目，其中布拉德维尔 B 项目将使用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建设2台机组，项目计划开工建设时间约为2025年左右。央广记者郭苗北京报道。 越南海警8004船缓缓驶进海口秀英港码头，中国外交部、公安部有关领导和中国海警官兵在码头迎接。去年6月，中越两国海警在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文件之后，在北部湾共同渔区开展了联合检查、海上救助、舰船访问等务实合作。11月，中国海警46305舰访问越南海防市。中国海警局副局长陈义德说，越南海警8004船的到访是2013年中国海警组建以来首次邀请外国同行舰船来访，也是越南海警舰船首次正式出访。 我相信经过这次访问，越南海警8004船必将成为一艘承载了中越海警合作未来的友谊之船。 访问期间，双方将举行中越海警工作会谈，共同商讨如何应对海上联合执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央广记者邓锡光海口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昨天在商务印书馆调研，强调坚守正确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追求，打造更多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传世精品。 经国务院批准，自今年起将每年5月10号设立为中国品牌日， 今年中国品牌日的主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开启自主品牌发展新时代。 山东威海市政府昨晚11点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昨天发生的威海幼儿园校车事故造成中韩两国11名儿童和1名司机遇难，1名幼儿园老师重伤，12名遇难者身份已经确定，善后工作全面展开。 环保部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已开展1个月，发现5594家企业存在环境问题，约占检查总数的66.2%。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号称改变千年专卖制度的改革，盐业体制改革推行4个多月来，盐业市场波澜不惊，行业风波却此起彼伏。各地不时传来食盐跨省遭扣留的消息，有媒体甚至惊呼食盐跨省经营发生混战。 央广网感慨，以食品安全之名行地方保护主义之时，好经岂能被念歪，盐业改革不能因为任何借口而延迟改革。 近日，四川、河南、浙江等地不少企业反映，当地鼓励创新的人才政策落实不是很到位，导致人才请不来留不住，企业创新借不上人才的力。 人民日报新闻客户端指出，破除人才瓶颈需要精准施策，只有让大量优秀年轻人才获得成长的空间和机遇，企业才会真正迸发出创新的活力。 小麦拔节抽穗时节，河南驻马店、南阳等地原本应该油菜花开、小麦泛绿的田野，却被片片白地取而代之。因为种粮收益太低，有些农户不惜毁约弃耕。 农田料荒暴露的一些问题，也蕴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遇。农民日报呼吁，社会各方应加强对生产者引导，为其提供应有保障，实现农业生产转型升级。 北京医改满月，有患者反映，同样的药量，以前挂1次号可以开齐，现在需要分多次挂号。患者表示困惑，医院是不是为了多挂号而刻意减少开药量？ 光明日报微信公众号提醒，多挂号这个新弊端会冲淡医改的善意，谨防挂号费接了大处方的班，继续侵蚀患者的利益。 韩国中央选举委员会今天凌晨发布的数据显示，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确认在韩国第19届总统选举中获胜，当选韩国总统。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昨天举行阅兵式，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2周年。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解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职务。 一个法国检察官代表团8号与巴西检察官就里约申办2016年奥运会是否存在行贿问题交换信息。法国检方证实，2009年国际奥委会决定2016年奥运会举办城市前，有人向国际奥委会委员支付200万美元，用于直接购买某个大洲的全部选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建、崔天琪、方亮，主播文琪、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五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五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